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17:01，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了，看到了咱们中国体育健儿摘到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首金，相信大家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的。 更让大家激动的是首金完了之后没多久啊，第二枚金牌也诞生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的表现。另外呢，正在进行的女足比赛下半场也已经打响了，现在中国女足暂时是3-2领先于对手。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会实时的为大家介绍女足在赛场当中的表现，比赛的比分的实时变化。 是的。那么在话题方面呢，我们今天将会去关注首金，同时呢也会去关注比赛哈。您还记得哪些这个奥运会赛场当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过首金的运动员？ 对，而且呢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这个周末哈，明天您将会关注哪些比赛呢？可以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中国队获得的首金，以及我们获得的第二枚金牌，就是女子举重49公斤级侯智慧破奥运会纪录。 是的，今天一天啊，赛场上的各项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稍后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关注明天国安的比赛赛前发布会的情况啊，稍后会在节目的第三时段为大家带来。 确实啊，明天呢，北京国安又将会进行一场比赛了，三天一场球，相当相当的密集。另外呢，在今天的6:00和8:00的时候呢，也将会有中超这一轮的比赛啊。不过正在我们介绍比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赞比亚队呢，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将场上的比分扳成3-3平了。 哎呀，这个比分真的是跌宕起伏。 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暂且把女足的比赛放一放，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平台当中呢，就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来展开交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获得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今天这枚金牌呢，实在是来的太是时候了啊。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进入到全景奥运会，就像刚才夏萌所说的哈，这枚金牌来的真的是相当是时候。在早晨9:45开始打响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当中，咱们的00后小将杨倩是顶住了压力，决赛呢251.8环的成绩获得了冠军，也是拼下了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顶着小黄鸭也顶住了压力啊。我们来一块儿来听一听本台记者林苑给我们从东京发来的录音报道。 Gold medalist Yang Qi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月24号，东京奥运会开赛后的第一枚金牌属于中国。东京的朝霞射击场里，中国射击队的00后小将杨倩，在女子射击10米气步枪决赛里，最后一枪制胜，以251.8环的成绩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东京奥运会头彩。 我会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开心，能够拿到这块金牌。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国家，就是今年建党100周年，我觉得这是我为他送上的最好的一份礼物。 从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杨倩是典型的学霸型运动员，临场稳健，有大将之风。但在赛后，杨倩坦言，她并没有大家看起来的那么冷静。 我觉得首先端正自己的心态吧，我其实也并没有大家看到的这么冷静。其实在资格赛包括决赛当中，也是不断的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态，通过一些 心理暗示吧，告诉自己，然后慢慢去调整平复自己的紧张的一个心情。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做的会比较好一些。自己对之前一系列的选拔赛包括训练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回报，然后也让自己收获了特别多，然后也是特别的开心与激动。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这么多，真的拿到了之后觉得也特别的开心吧，还有感恩，非常感谢自己过去这一段时间在国家队集中的一个训练，能够信心满满的打这次比赛。 除了自己的调整，训练中的抗压针对性训练，杨倩有着属于枪手的天生大心脏。比赛里除了装子弹，大部分时间她都是闭上双眼，当眼睛再次睁开瞄准，就只见一潭宁波。杨倩的老家正是浙江宁波，海定则波平。杨倩的启蒙教练于丽华说，当初就是因为这双眼睛让他挑中零基础的杨倩，看中的正是宁波背后大海般的沉稳。 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吧，可能就是我会习惯于就是闭着眼睛进行深呼吸，然后调整自己的情绪还有心态各方面的。 但是结束比赛走下赛场，杨倩恢复了她的青春活泼，比心的可爱表情，说出想吃妈妈做的饭菜，都是一个刚满21岁的大学生最最本色的样子。 只要是她做的我都挺喜欢吃的，毕竟是妈妈做的，有家里的味道。我要吃油焖大虾。 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久等的难耐和艰辛，但对年轻的杨倩来说，却正好有了更充足的准备和更成熟的状态，迎来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会之旅。竞技场从不缺少感动，也不断带给人们希望。走出朝霞射击场，来自中国的杨倩也向世界展示了最美丽的朝霞。 油焖大虾听着一下就感觉回到了饭点说吃啊，听着就饿了。 但是回来之后敞开吃。 是的。中国射击队队员杨倩呢，今天上午在东京获得了首枚金牌。那么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代表中央、国务院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来了贺电。那么全文呢是这样的：新闻我国选手杨倩在第32届夏季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7步枪比赛中勇夺桂冠，获得中国健儿、中国体育健儿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获奖运动员及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杨倩在奥运赛场上的沉着冷静，以顽强的作风和精湛的技艺，展现了奋发向上、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拿道德金牌、风格金牌、干净金牌，拿奥林匹克精神的金牌，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华体育健儿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风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体育力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人员要做好自我防护，保持身体健康。祝愿我国体育代表团圆满完成各项参赛任务，努力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 那在今天呢，拿下这一块金牌之后呢，杨倩也成为了第3个拼下奥运首金的中国女子步枪选手。在此之前呢，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当时呢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杜丽和易思玲分别为中国队打下开门红。那么杨倩的东京之旅并没有结束啊，在27号的时候，她将会再度披挂上阵，参加七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然，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电话连线了北京射击运动学校的校长、前奥运会的冠军杨凌，请杨凌指导来为我们点评了一下杨倩夺金的表现。 真是要恭喜中国射击队啊，能拿下这枚首金，这之前的这个准备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杨倩呢，应该说在资格赛当中啊，这个成绩并不是太理想，比他自己的水平要低了一点，但是没关系，能够进入到决赛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决赛之后呢，我觉得杨倩应该是在前10发的这2组5发的基础分里边，我觉得还是打得非常的好，进入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快，能够在这边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能够排在第一位，那么给 自己后边能够去冲击这个金牌，做好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铺垫。然后后边呢，我觉得杨倩在淘汰赛中一直打的都非常的稳，非常的不错。虽然中间有那么这个一两发可能低的小数点的失环，但是基本上一直是在这个前三名里面。我觉得到最后能在冠军争夺的第一发能够稳住，能够没有让自己被对手那么落了太多，那么只差 0.2， 那么给自己在最后一枪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向上冲的一种态势。那么最后一枪，我觉得因为头几枪应该说我们杨倩给俄罗斯这个奥委会的这个选手应该说一个很大的压力，追的一个压力，所以最后一枪也是逼着对方那么出现了比较重大的失误，最终我们也是拿下这枚金牌，非常的不容易，也是恭喜他。 说到最后一枪哈，大家其实在最后一枪打响之前呢，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我们的同事也都是手心全都是汗。但是对于您来讲，您是在奥运赛场当中最后一枪力压对手夺过冠的，而且咱们好像中国射击队就有这个传统，记得当时郭文军也是最后一枪逆转，再有像今天的杨倩也是在最后一枪当中呢打出了9.8环逆转，夺得了金牌。您能不能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射击运动员在打最后一枪的时候，当时一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咱们中国射击队的这些高手们往往在最后一枪当中能发挥出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水平？ 因为以前可能你资格赛带入到决赛这个成绩，然后在最后一枪能够说是这个能够逆转这种情况下，本身也不是太多，有因为有我们大概有4-5位都曾经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现在转到这个现在这种赛制，这种淘汰赛制，包括资格赛不带入到决赛，那么到最后一枪分出胜负也越来越是一种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后一发非常紧张，因为运动员即便是你做好了信息回避，但是你一定的，因为这个成绩天天都在打，都明白是一种什么状态。那么对手在每发都在唱成绩，自己也知道对手大概其打多少。那么有些这个一些运动员甚至于连小数点都能算出来。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最后一枪一定会分出胜负，而且最后一枪你要打好了，你就肯定能获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也是看了一下回放，看一回放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其实杨倩在最后一枪的时候，明显这个脸部也在这个泛起这个潮红。我觉得其实他那时候心率已经上来了，这种紧张感已经上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要稳得住自己，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们射击队员强大的这种心理状态也就展现出来了。那么就是最后一枪，我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要求就要做好动作，我不去想最后我是否能去拿这个冠军，但是我一定要做好动作，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最后一枪要打好，这是一个关键点。 那在最后一枪的时候，运动员在那一刻的这个呼吸的调整啊，包括他对于十环这个位置上的感觉，会不会因为大赛的压力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 会，因为这个本身压力就很大，尤其最后一枪，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发生了一些改变，这是也是很正常的。你要接受这种状态，这就是比赛，那比赛魅力就在这儿，不会让你轻轻松松的就能打到十环的。因为平常我们一直在也在练模拟这种比赛的这种状态，这种紧张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时候，即便是有了一些小的变化，但是任何时候，既然你作为一个奥运会选手，你代表国家出来，你最后这一枪，你让你我，即便是我的可能从心理上、从这种动作上、姿势上变化再大，但是你这个自己这颗坚强的心，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要做的动作是什么，我要直环在哪儿，我要去打这个十环，我要去在那儿去激发，这个目标是永远不变的。即便是我状态可能已经有扭曲了，已经动作有变形了，但是我依然要做到这个奔这个十环打。这在非常规的时候，这就看你这个运动员这个心是不是够坚定。只要你有一颗坚定的心，我相信即便是你变形的动作，这一发依然是可以打得很好。 必须要有一颗坚定的心啊，这个 射击项目当中呢，之前也和杨凌指导有过一个就现在决赛赛程赛制方面的交流。他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比赛啊，先是打十枪，然后呢这八个人每两枪淘汰一个，就是你心里边其实明明白白的知道我这枪打完了之后啊，我是面临什么样的局面。所以这就给运动员在场上呢真的产生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就每两枪之后裁判都告诉你哎，谁回家了，然后呢你就知道你现在排第几名，因为他要报名次，他不像以前就踏踏实实的完成你所有的这个激发啊，打完了之后最后一算总成绩，就像我记得当时杨凌指导说他拿冠军那一次的，打完了之后他根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冠军。 嗯，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 对， 你打的每一枪你都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当中哈。 而且呢你他是两枪一爆靶呀，两枪一爆分，这数学再不好，就算咱这无人去了咱也知道这两枪咱打了二十几环是吧。 是啊，所以说对于现在这些能够拿到首金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他们不光是要有高超的技艺，也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 嗯，当然呢还有这些小姑娘们，她们在比赛当中呢也展现了自己非常可爱的一面，比如刚才像夏萌说的是吧，这个小黄鸭啊，以及他做出这个特别可爱的 比 心的动作，他自己也说了，说对面有三个姐姐冲我比心，然后他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回应。 是 现场的这种互动感也是很强的。当然除了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呢，在杨倩的家乡宁波啊，他的父母包括启蒙教练于丽华指导以及亲朋好友都是一起见证了这一位零零后的小姑娘在奥运会赛场当中摘得首金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一枪的时候啊，最后一枪之前是落后加拉什娜，当然在虽然在那个时刻吧，他的启蒙教练于丽华指导也依然是坚信杨倩能够取胜。同时呢，在拿到了这个冠军之后，于丽华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表示说一度啊都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我有坚定的信心，因为在以往的比赛里面，他都是好几次都是在最后一发里面哈，绝杀对手。虽然9.8环并不是很完美啊，但是我觉得啊，能拿到这个冠军已经非常非常好。在以往的比赛里面，我都能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今天呢，我真的控制不住。杨倩呢，今天在能够拿到这个奥运冠军，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而且她今天决赛里面啊，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发啊，绝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嗯，这是教练啊，这是杨倩的启蒙教练于丽华在赛后的那种感受啊，已经不能够再淡定了，不能够像这个场上的运动员似的这个淡定的面无表情的去进行接下来的比赛。这个时候家里人屋里人已经沸腾了。我们再来听一听杨倩妈妈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说了哪些。 真的确实不容易，因为怎么说呢，一步一步的能够走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我这为他骄傲，感到骄傲吧。压力肯定是有一点的，晚上有点睡不着这样子的哦。我怕打扰他，怕影响他，很久没跟他联系，他有什么事情呢他都会跟我说的。对自己的那个决定还是蛮坚持的，还是蛮坚持的，都是坚持自己的那个信念的那个一个小孩吧。上场之外该咋玩就咋玩吧。 杨倩妈妈今天晚上可以睡好觉了，明天早上早点起来把菜单一拉，等着孩子回来就 上 油焖大虾。 这将近一个月之后了啊，因为 早点做准备嘛。 27号还有比赛呢，比完赛可能回来之后还要再有一段时间的隔离。不过相信啊，在这段时间就不仅仅是油焖大虾，那肯定是打小给孩子爱做的这孩子爱吃的菜， 所以得拉菜单嘛。 对，这不用这。当妈妈的心里都有谱，是吧？ 嗯， 小孩这愿意吃什么，这瞬间就能准备出一星期的菜来。 是，射击运动员都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啊？肯定和这些这个运动过程比较激烈的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方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陈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如果您有一张白纸，不妨举高放下，然后让孩子单手夹住。北京朝阳第二少儿业余体校副校长张宏伟说，这是最简单测试孩子是否练习射击的方法。 纸往下放，得拿点手夹住，眼疾手快嘛。 而在射击圈最为广泛的也是流传最多的检测方法，就是叠弹壳。当时射击奥运冠军易思玲在参加选拔的时候，叠弹壳就叠了多达11个。这是检测运动员手眼结合稳定性的最好方式。 朝阳世纪队教练张汉东说， 叠弹壳呢，测试运动员的稳定性和身体平稳程度、控制能力，把手举起来，这个测的这个稳定性，看手颤不颤，单脚支撑，看你的平衡能力，啊，再来一个眼睛视力。戴眼镜也能练射击，但是毕竟有一个局限性。 喜爱看射击射箭比赛的人都知道，最后一枪、最后一箭的争夺最为扣人心弦，是心态崩溃，还是逆转成功铸就神奇？那种紧张的情绪几乎心脏都能够从口中跳出来。因此射击射箭运动考验的除了有技术水平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有心理的变化。郑汉东教练说，这种比赛心理除了后期锻炼可以改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天赋。 现在我们招学生比较早一点，有最早的从四年级五年级，但是基本上到初一左右能看着孩子发展了。要看孩子的专注力和孩子对这个射击的悟性，好多孩子非常这个活泼，但是一说训练马上能静下来，踏实的精力集中把动作做好了，哎，能投入到训练当中。有的孩子起聊天呢，他这里边反差很大。 射击运动追求的就是通过日积月累的改变来寻求毫厘之间的差距。在生活中我们都可以争当自己的冠军，但是相信在人海茫茫当中，总会有一些孩子，他们心存梦想，是要登上最高的顶端。 这个射击确实是考验心理啊，同时也考验一个稳定性。就刚才在咱们的这个报道当中，说这个考察 叠弹壳 、我试过。我试过， 秀一秀你的成绩。 我秀一秀我的成绩啊，一次零是十一个，其实我跟他没差几个， 你差多少？ 不到一半。 六七个这样吧。 我摆了六个啊，人家说了，说这个少体校这个、小孩的这个层面，对吧？二三年级的小孩，你摆七个你就可以进队了。 那你差不多了。 我离那个进少体校还有一个弹壳的距离，是吧？大家其实有机会呢，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可以去更多的接触。现在呢，射击这个运动已经开始在更多的校园里面去做推广了。杨凌指导也说，因为现在有更好的这个激光射击的设备啊，孩子们可以很小的时候通过激光射击，也是能够感受到现在气步枪和气手枪的比赛感觉的，也为我们的射击的选材，包括呢从小的这个培养，提供了更多技术上的支持吧。 嗯， 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射击项目当中，还有另外的一块金牌产生，那是男子十米气手枪的比赛。不过呢，咱们的参赛运动员相对来讲，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尤其是老将庞伟。 哎，是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个男子十米气手枪的比赛呢，老将庞伟和张博文携手闯入决赛。那么庞伟决赛之前前半程呢发挥出色，一度排名领先，不过最后阶段呢成绩有所下滑，最终呢庞伟收获一枚铜牌，张博文决赛呢最终排名第六。而男子十米气手枪这个比赛的冠军来自于伊朗选手弗鲁吉啊，最终他获得了金牌。 嗯，手枪和步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手枪呢，它的每一次击发的偶然性可能要比步枪再大一些啊。步枪的选手，我们看，就是咱们杨倩打这个，基本上枪枪都是十环以上啊，打到10.5以下，对于他们来讲，这都算是发挥不太正常的。所以在最后一枪的时候，对手打出一个8.9，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意外的 心态崩了吧 情况。对，除了在射击项目当中，今天呢，中国体育代表团还获得了另外的一块金牌，也是我们的强项，也是一支王者之师，那就是举重。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比赛，中国名将侯智慧表现稳定，6把试举全部都成功，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这样总成绩210公斤。全部都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拿下了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金牌，这也是本届奥运会中国军团的第二金，而是侯智慧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首夺奥运金牌，也为咱们中国的奥运会历史上斩获了第32枚举重金牌。 嗯，是这样的话，咱们现在在金牌榜上就是以2金1铜的成绩哈，总共3枚奖牌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 而且这个比赛呢，还有一个小细节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赛前称重的时候，侯智慧呢稍稍有些超 重， 超了多少呢？超了0.1公斤，也就是超了2两 啊， 100克嘛，是吧？ 嗯。 后来怎么办呢？就跟他说，还好超的不多，是吧？让他在太阳底下呢，出去跑圈去了 啊，晒一晒， 出去跑圈去了， 蒸发一下这个体内的水分。 哎，一跑圈一出汗，哎，2两下来了， 这样顺利的进入到了比赛。 不是说赛前看他这个抱着保温杯就知道妥了吗？可能就是这个热水喝多了。 哎、这时候第68分钟的时候呢，赞比亚一次反击，又是班达，这是在女超当中的最佳射手，攻破了中国女足的城池啊！现在呢，对手8比分反超了4比3，又是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打到了咱们的后卫的身后。班达确实速度非常快，横向的内切之后推了一个远角，中国女足呢在取得领先，一度是3比1领先的情况之下，先是被对手利用点球扳回一城，下半场扳平，现在呢又在比分上落后了，距离我们现在想要小组出线的这局面呢，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我已经不太想看这个比赛了，就这样吧啊！看这个，有朋友在说这个比赛就甭看了吧。 本来看咱们拿到2块金牌，这个喜悦的心情哈，都被这场女足的比赛和今天进行的这个3对3男篮的比赛当中给搅的，不是 没那么好心情了。继续来看这个上午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吧。我们来看一看在击剑赛场当中今天都上演了哪些精彩的比赛。那么今天下午呢，在2021年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呢，是结束了8进4的比赛。中国选手孙一文凭借加时赛的一剑11比10击败了意大利的伊索拉啊，惊险的进入4强。那在这场比赛之前，孙一文战胜了队友朱明烨进入8强，而伊索拉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林生晋级。世界排名这边呢，目前孙一文是排在第4，而他的对手伊索拉排在第21位。 另外刚才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咱们有家里人啊也提到孙一文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刚刚结束的比赛，孙一文晋级到了决赛 谢谢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个消息啊。 因为我们在截稿的时候呢，这个重剑的比赛还没有打完是吧。我们一会儿再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啊。除了击剑的比赛当中呢，在羽毛球赛场上混双小组赛，中国选手郑思维、黄雅琼是以21比5、21比10，战胜了埃及组合哈坦和哈尼多哈，也是拿到了首胜。 体操方面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中国团体以这个资格赛第一的成绩获得了决赛资格，而且我们获得这个第一的成绩呢是234.428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一位。除此之外，在赛艇的比赛当中呢，2019年开始配艇的，像崔晓彤、吕洋、张琳和陈云霞这四个人呢，在赛场当中几乎是保持全胜的记录。而且在今年5月份，他们四个在瑞士举行的2021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的比赛当中还夺过冠军。今天的预赛呢，中国队在第二组登场，以6分14秒32的成绩获得小组赛第一，可以说这个成绩呢是非常轻松的晋级。中国队的成绩在预赛所有队伍当中呢，同样是排名第一的。德国队以6分18秒22排名第二，波兰队排在第3。除此之外啊，还有单人双桨的比赛。今年已经32岁的江燕拥有里约奥运会参赛的经验。那么在今天女子单人双桨预赛当中呢，江燕在预赛第3组的比赛当中登场亮相，位于第5道的她最终的成绩是7分53秒14，位居同组的俄罗斯体育代表团的选手汉娜，最终呢是排在她的之前，排在第2，顺利，他们俩都顺利的进入到了接下来的1/4决赛。 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最新消息。 这是个机会，大门 成！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消息啊。刚才呢，也是更新了赛艇方面的最新动态啊，介绍了我们在赛艇赛场当中的是女子双人四人单桨、四人双桨和双人单桨的比赛。而在今天进行的预赛当中呢，还有女子四人单桨的预赛。在女子四人单桨的预赛当中，咱们中国组合是以6分38秒54的成绩，也是同样直接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在女子 双人单桨的分组赛当中呢，中国的组合是黄开凤、刘金超，小组第四，将会参加复活赛的争夺。 那进入到第一个比赛日啊，今天的比赛也是非常的丰富。今天乒乓球的赛场当中也正式打响了比赛，混双16分之1决赛当中，唯一的一对中国组合许昕和刘诗雯呢，是以4-1逆转战胜了加拿大组合王珍、张默。而新闻组合的主要争冠对手是来自于日本的水谷隼和伊藤美诚，他们俩呢是以4-1击败了一对奥地利组合，同样也是很顺利的闯过首关。同样是在今天上午柔道的赛场当中，女子柔道48公斤级淘汰赛拉开战幕，中国选手李亚男力克哈萨克斯坦选手，同样顺利晋级。 另外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关注一位老将，那就是吴静玉。东京奥运会跆拳道的比赛，女子49公斤级，两届奥运冠军吴静玉在1/4决赛当中呢，迎战的是西班牙的选手伊格利亚斯。这位出生在2003年的小将，爆冷在首轮是淘汰了塞尔维亚的名将博格达诺维奇。在这个1/4决赛当中呢，首局伊格利亚斯就以9-0领先，几次这个击头动作是非常的轻快啊。而在第二局呢，吴静玉仍然是在努力的加强进攻，但是对手是把握机会迅速得分，不断的把这个领先优势扩大。而在第二局比赛结束的时候，就是以33-2取得了绝对的比分优势。那这样呢，伊格利亚斯就凭借着优势巨大，不用再打下一局比赛，直接晋级4强了。那如果在这场随后进行的半决赛当中，伊格利亚斯能够获胜的话，那么作为输的这一方，也就是吴静玉，将可以参加今天晚上复活赛的机会，努力的去争夺一枚铜牌。所以吴静玉的比赛虽然在1/4决赛当中失利，但并不意味着他现在呢就结束了本届奥运会的争夺。 而且对于一位老将来说，其实能够继续站在奥运的赛场当中，就非常值得尊重。射箭的比赛是在今天早间的时候结束，中国选手王大鹏、吴嘉欣在射箭混合团体赛1/8决赛当中对阵的是英国队。咱们第一局打出了35环，第二局打出34环，第三局打出38环，第四局37环，不过最终非常可惜，我们是以局分3-5输给了英国队。再来说一说今天下午，让我们情绪稍显不快的比赛吧。 对，三人篮球啊，三人篮球实际上在今天呢是进行了2场比赛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三人篮球的比赛相对来讲， 双赛， 时间会短一点，每一场比赛是10分钟。除了这个时间，你打满21分，打爆对手也可以顺利获胜。那在上午进行的2场比赛当中呢，咱们中国女子3-3篮球队是非常轻松的击败了罗马尼亚队，也是打爆了对手。而在随后进行的男子比赛当中呢，面对世界排名第一也是非常强劲的塞尔维亚队的时候，中国男队是输球了。下午呢，两支球队又是先后亮相，对手都是俄罗斯奥运队。结果呢，在10分钟的比赛当中，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是9-19不敌俄罗斯奥运队，遭遇到了首败。那现在呢，战绩是1-1，俄罗斯奥运队是2战全胜。根据赛程的安排呢，在7月25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中国队呢还将会和意大利队是有一个交手。而中国男队呢也同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输给了俄罗斯奥运队，这样呢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是遭遇到了2连败。 为什么说是2连败？因为在对阵俄罗斯之前，我们还在首场比赛当中面对了塞尔维亚队。对，在度过了相对比较被动的开局阶段之后呢，面对今天下午第二个对手俄罗斯队的中国三人男篮，曾经连续2次是将比分追平，尤其是高诗妍利用突破将比分追至12-12的那个进球，更是让所有人都以为啊，咱们开始起势了。不过很可惜呢，这是为中国男篮、中国三人男篮本场比赛最后的一个华丽时刻上演的一个预告吧。随后本队的外线进攻连续失守，再加上对手重新稳住了局面，咱们最终呢是不得不再一次接受输球啊，而且是2连败的现实。失败呢已经无所避免了，但是看看胡金秋等球员越来越好的表现呢，多少对于接下来的比赛还是有点期待的。 你看在微信当中啊，唯有战斗也提到了三人篮球啊，看看在看台上这刷手机的这姚主席，现在应该也是很了解这5人篮球跟三人篮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像塞尔维亚打的是三人篮球的节奏，真的是节奏攻防转换非常快，而我们的人员的配备从某种意义上还在按照传统的5人篮球的配备，我们有 有一个后卫，有一个锋线，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内线的中锋。 嗯， 但是看塞尔维亚的这个三个人基本上都是属于两米边上的锋线类型球员，可以背身单打，可以外线投篮，每一个位置都相对平均，没有特别明确的位置职责，这可能就是三人篮球它最鲜明的特点。那毕竟呢，欧洲的这些三人篮球选手都是打三人的职业联赛的，而我们的三人篮球呢，很大程度上还是从五人刚刚转过去转型为三人篮球，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去进行适应和调整。 嗯，那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哈？咱们的五人篮球和三人篮球哪一个水平更好些呢？ 说实话啊，如果说单纯从竞争力上来讲，可能五人篮球是不是还可以 更有竞争力一些， 因为三人篮球进入奥运会它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三人篮球进入奥运会呢是靠打积分，打积分，在2019年11月1号之前，如果你的三人篮球前100位的积分选手的积分总和达到了国际篮联前四，你就可以直接晋级奥运会。其实在从2017年宣布三人篮球进入到奥运会之后，从2018年我们举办了非常多的三人篮球比赛，这样呢我们的中国选手获得了特别多的参赛机会，这样从而也是刷出了非常高的参赛积分，也属于我们用人海战术。如果大家有印象，2018年的时候推出了我要上奥运，中国的草根篮球选手们，三人篮球这些选手们是一直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帮助中国男篮在三人篮球入奥这个环节当中做着贡献吧。 嗯，唯有战斗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三人男队开头还可以，高诗燕上午不太行，但是下午还凑合，外线还是要打开啊。三人篮球嘛，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全面。 对，三人篮球呢在选人这个环节当中，可能呢我们还在思路上啊和其他的球队是有一些不同，就像奥格核桃他说的，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运动，连球的大小啊都不一样啊。三人篮球的这个球是6号球，要比这个咱们普通的球小一点，但是重量是一样的。目前呢大家也在询问这个女足比赛的比分，刚才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对方呢已经将这个比分反超了啊，4-3嘛。现在中国女足也是希望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把比分扳平，不过目前呢还没有比分上的改变。关于今天正在进行的一些比赛，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同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相信大家也和我们一起啊，和一样是吧，关注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那在微信当中啊，大家有一些关于开幕式的点评比较早啊，刷了一下，觉得有一些这表演什么的还是没大看懂。 尤其是开场的那个表演 啊， 说是为了要因为疫情的设计的一些表演，确实挺难懂的啊。 对， 但是后边我觉得还挺热闹的，超级变变变。 他的这个推进哈，从一开始比较沉重，或者说呢有点大家开玩笑，我昨天朋友圈当中说，哎，怎么感觉那么冰冷，有点丧气， 就说吧， 是吧？走丧气的是吧？到后来呢，大家哎，这个入场就是拿着旗子开始跳舞，然后那个无人机，然后变，热闹起来了。包括那个什么爵士钢琴，把这节奏带起来之后是有所改变。不过我觉得昨天的奥运会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眼前一亮 啊！朱婷和赵帅啊，拿着中国国旗入场的时候，那是在大家最兴奋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双人旗手看着最搭的一对儿了 啊！ 好多国家的那个双人旗手都觉得是在抢旗子， 其实哈萨克斯坦那对儿也还可以 啊，对，也还可以，颜值都很高啊。 对，那个就是小孩看了之后说是什么？ 你说像《冰雪奇缘》吗？ 艾莎公主， 是的，是的。 我们也来听一听记者齐良博在前方为我们所带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东京奥运会的相关报道。 随着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点燃奥运圣火，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奥运之光辉映飘扬的五环旗帜，穿透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为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力量。开幕式上，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共同高擎五星红旗，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步入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国体育报记者苏畅昨晚在现场观看了开幕式，当中国军团走进体育场的那一刻，他表示自己的内心心潮澎湃。 当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 无论说是从整个东京奥运周期的备战过程来说，还是说从2020年突发疫情一直到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我也是比较了解中国代表团的很多运动健儿们，他们为了东京奥运会所付出的牺牲、流的汗、流的泪。我觉得东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最好的褒奖，无论他们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能够获得怎样的成绩，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体育健儿只要是站在了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他们就是胜利者。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由777人组成，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将参加全部33个大项中的30个，全部339个小项中的225个，也是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确实是我们参加境外举办的奥运会呢，参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最多的一届啊。不知道昨天的开幕式所有的入场表演这些环节，夏萌哪个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的当然还是看到中国体育代表团那一瞬间满眼的红、满屏幕的红哈、还有我觉得看到那个天空当中拼起来的这个五环，这个东京奥运会会徽的标志，然后逐渐演化成这个地球的样子的时候，也是挺激动的。 就是他那个无人机的那个变 化，对对对， 那还是挺高科技。 对，首先觉得是挺震撼的，那么多的无人机。第二呢，就是一下又觉得，整个地球在此时此刻真的是可以更加团结的。 对，就是把奥运会和地球的理念是连接在了一起啊。现在呢，咱们中国女足把比分扳成4-4，有没有机会再形成反超的进球打在横梁上？这球是击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反弹出来，非常的遗憾啊！但是大家呢也其实虽然说啊，在觉得，咱们中国女足这边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啊还是关心着女足的比分。班达又是差一点，在我们击中了球门的横梁之后，形成一个转换的单刀球，在面对马上要杀进禁区的这一刹那的时候，咱们的队员犯规了，应该是不是李青桐犯规了？被直接出示红牌罚出场外啊。在比赛呢已经进行到84分钟的时候，咱们这个中后卫确实是第一点漏了，第二点是追不上啊，手一拽把对方放倒。也是咱们今天中后卫这个搭档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防守当中的漏洞。 林公子这位朋友就说，当时女足名单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咱们没准得小组垫底，这让我得说着了啊。也不一定吧，因为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吧。 另外在昨天的开幕式当中呢，大阪直美也是点燃了东京奥运会的圣火啊。大阪直美也被咱们网友调侃为就是这吉克隽逸点燃了奥运圣火， 一点都不像。 对不对？另外呢，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其实在昨天的开幕式上，超级变变变的图标的演变也是从1964年开始有东京奥运会的，创造了奥运历史上第一个奥运图标，发展到现在两届东京奥运会之间的一个连接。我们也是连线了体育评论员、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王琦，他也提到就说体育图标他认为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展示。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艺术家在开幕式的创意当中，一个是那个体育图标，哎，我觉得那个创意特别好。虽然大家围在一起，哎，有两个演员在那表演，把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哎比赛项目的体育图标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展示。其实体育图标也是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的，虽然那个体育图标画面极简，但是呢给人们的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棒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创意。当然也有人说无人机最后组成东京奥运会的会徽，我觉得那个已经不难了，我们国家大疆经常做这种表演，其实在平昌冬奥会组成五环也有过这个。那么我是觉得就是体育图标的那个创意既简洁又明快，又让人印象深刻，又把东京奥运会的所有的比赛项目很完善的介绍了一遍。你要说哪些日本元素是亮眼的，我觉得就是最后的圣火台啊，可能它之前它的造型是一个富士山的造型，但是大阪直美点的时候呢，它有点像日本的这种当代艺术的展示，哎，逐步给它展开，最后点燃。这个就从日本的传统文化和这个现代科技文化这种它的结合啊，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我倒觉得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今天呢是由王毅和夏萌为大家带来啊，在我们节目的第30段当中呢，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个小问题，一个小游戏、 游戏的名字叫做东京名侦探 啊，不是柯南， 对、 啊、 但是是谁呢，其实可以是各位家里人啊、我们这个小活动呢，或者说这个小栏目啊，东京名侦探，大家呢是可以和我们一块进行互动的。怎么互动，怎么玩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呢可以在快手 APP 上去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我们的账号，观看我们东京奥运前方4人报道团队所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作品。每天呢我们会在这个熊心畅小节目当中呢会提出一个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呢就会在记者的这个短视频的作品当中。我们每天呢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呢去选一人，然后送出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来作为奖励。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来关注一下啊。本届冬奥会冬奥组委为到达东京的媒体记者朋友们是提供了坐泡泡出租车前往酒店的免费服务，这也体验了东京奥组委对媒体记者的细致关怀和针对这个防控疫情的重视。那么问题就来了，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登上泡泡出租车的时候，当地时间是几点呢？哎，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提得很不在点儿上？通常大家可能都会去关注一些这个跟防疫有关的细节啊，或者说跟赛事有关的细节，但是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我们去关注一些旁的。如果说您观看了我们的奥运 Vlog 视频的话，没准就能找到答案，而且很快的就能找到答案。如果找到答案，那就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呢会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去公布正确的答案。 而且您要没看过这个 vlog 的话也没事啊，现在看也来得及。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答案最后呢是从获奖的就答对的朋友啊，他是有一个抽签的，抽签抽中答对的一位朋友作为获奖者，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和获奖的朋友们来进行联系。所以呢，不是以时间来取胜，是以准确。那您现在呢赶紧去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来看我们前方的4人报道团队制作的奥运 Vlog 这个短视频，也能找着答案啊，来得及，别着急。 来吧啊，可以，如果找到答案赶紧告诉我们哈。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奥运会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和消息。刚才呢虽然啊夏小萌说一直不愿意说女足，不想看，但是呢必须和大家呢再来播报一下刚刚结束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足小组赛的这场比赛的比分。中国队和赞比亚女足第5分钟呢，王霜在禁区右侧射门首开纪录，第15分钟的时候对方呢头球将比分扳平，第21分钟王霜接王珊珊的坐球停球之后凌空抽射得分，第23分钟王霜禁区右侧兜射远角上演了帽子戏法。不过呢在第40分钟的时候赞比亚是获得点 点球，班达主罚命中。下半场比赛，班达是半场突袭扳平了比分。而第68分钟的时候呢，他也上演了帽子戏法，是帮助赞比亚队将比分反超为4-3。第82分钟的时候，王霜点球上演大四喜，将场上的比分再一次扳平。不过呢，在最后时刻，在对方的一次反击的时候，李晴彤对班达犯规被红牌罚出场外，这样少打一人啊，中国女足没有能够再改写比分，双方战成4-4。 是。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智利面对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加拿大女足2-1战胜了智利女足。这场比赛有一个特点吧，就是 VR 视频特别抢戏，主裁判两次观看 VR 视频回放判罚点球。小组赛首轮比赛结束之后，智利是以0-2不敌英国，而加拿大1-1战平了东道主日本，这是首轮的比赛。关于中国女足啊，大家看完比赛之后有哪些想说的啊，或者说想给女足去找找问题、找找解决方案的，也可以通过微博啊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你看4955说了，女足这事儿呢，咱过去就别提了啊，还是再说说赏心悦目的射击冠军杨倩吧。咱们在第一时段当中呢说的也不少了，咱还可以在第四时段的时候，咱们和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再来好好说一说射击这个项目，是吧？因为首金嘛，咱们射击中国射击队得首金的次数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其实大家您也可以再来回忆一下，哎，咱们家里人有没有人就是接触过射击这个项目啊？刚才有时候以前上学时候打过那个实弹射击的，军训时候都打过吗？对吧？军训时候打过，至少您得开过5枪吧？ 我记得我军训的时候，我记得我开过枪，但是我对于那个过程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那个后坐力，那是叫后坐力吧？ 啊，对， 太猛烈了。 你那个是军用的步枪啊，和咱们的气手枪、气步枪是两码事儿。气步枪几乎你感受不到坐力啊，就是我试过，就是杨凌指导打那个移动版那个气步枪，就是拿起枪来之后，刚一摸这个扳机，子弹就出去了。 那这个枪 都没对着靶打天上去了。 这枪重吗？ 枪差不多，就是应该好像七百多少那个。枪和就是咱们实弹射击的这个枪的重量相比，轻一点点，差不了太多。 那是高科技材料做的吗？ 木头的，也是木头的，就是气儿枪嘛，气儿枪啊。咱们只不过咱们说的很好听，气步枪啊，说的很高科技， 其实就是气枪， 气儿枪。咱们在第四时段和大家呢，可以详细的来聊一聊射击的这个项目哈。 还有朋友问我，多说一句，有朋友问说，我现在下载这个快手 app 还来得及吗？ 您要再问问就来不及了，赶紧的。 别问了，赶紧的吧啊。 下载完了之后呢，赶紧找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号啊。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其他的比赛场地当中的消息。德国奥委会昨天也是报告了首例东京奥运会期间新冠检测呈阳性的选手，35岁的公路自行车运动员西蒙格什克，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无缘今天的比赛。但是也挺有意思的，他的同屋的室友啊，经过了检测之后，告诉说不是密接了，你可以参赛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另外，在今天呢，东京奥运会的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选手卡拉帕斯是6小时5分26秒夺得了冠军，比利时选手范阿尔特获得亚军，斯洛文尼亚选手波加查是获得了铜牌。 是，有朋友在说不要聊这个让人心情不好的女足了，我们可以去聊一聊让人心情好的，比如说像今天下午在举重赛场上 的对侯智慧，聊一聊她吧，说她挺有这个喜感的一位朋友。 她这个外号就叫猴子，是吧？ 对，大圣什么的。我说好好女孩叫什么猴子，怎么回事？ 本身也和这个姓啊。另外呢，你看有时候她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特别外放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愿意和人交流，就是运动队起个外号很正常 啊。他自己只要不嫌弃就可以了。 而且呢，随着他的年纪的增长啊，他这个外号呢会变。你看，比如说 以后叫老猴子， 以前大圣是吧？大圣，那个咱们说大圣是谁呢？北京原来在首钢，后来在北工效力的孙悦是吧？孙悦早年间这个外号呢就是猴子， 猴子。 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变猴哥了。随着在队中的地位再上升，改大圣了。他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吧？ 这是女孩叫这个名字，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对，因为他呢，在 五年之前的里约啊，因为在最终的名单调整当中，非常遗憾的是无缘了里约。那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24岁的年纪，也是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拿到了首金，是相当的不容易。从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看呢，其实是非常踏实的。 有位朋友在给我解答呢，说那个你要是觉得后坐力大，是因为肩膀和枪托之间的空隙太大了，所以你会觉得后坐力很大。 没空隙，它后坐力它也是大， 啊 哎、只不过就是如果你要是中间有这个空隙的话，就很容易被打伤。比如说把这个肩这皮肤打破啊，甚至是有时候锁骨是不是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必须要抵住啊。但是你再抵住，它这个后坐力，火药的嘛。实战用打仗用的枪它还是有后坐力的， 是 和咱们的气步枪气手枪不一样。当然小口径的这个手枪的和这个运动手枪的坐力要比气手枪呢要稍微的大一些、啊、 我们稍后呢也在试图去连线前方的记者齐良博、 对，那下面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环节哈、从建外大街到富士山下，来听一听夏萌为我们介绍昨天开幕式当中一个 传统艺术， 挺奇怪的那么个人， 有点、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接受这种日本的传统艺术。 来闪亮灯点来， 从建外大街到富士山下， 在昨晚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风格非常前卫的爵士钢琴家上原广美和穿着戏服的四川海老藏的同台表演，让人感觉有如冰火石冲天，非常有冲击力。那在今天的从建外大街到富士山下当中呢，我们就去认识日本特有的传统戏剧形式之一歌舞伎。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与能乐、人形净琉璃并称为日本三大国剧。它起源于17世纪江户初期，1600年的发展使它成为成熟的一个剧种，演员只有男性，在日本国内被列为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在2005年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分类有时代物和世化物两个类型。时代物呢是以历史上的事件或者神话为题材，有点像是古装连续剧，而世化物呢就是当时的日常生活、破案等喜剧型的演目。等疫情结束，我们可以去东京旅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经典的歌舞伎表演。而说到歌舞伎，很多朋友就会想起咱们国家的京剧。没错，京剧和歌舞伎在历史上曾经获得过多次共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就曾经表示，日本的歌舞伎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在表演的时候呢又有夸张的成分，和咱们国家的古典戏剧类似，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在日本，歌舞伎演员有很高的地位，受人尊重。而在众多歌舞伎演员当中，十一代目四川海老藏就是其中备受瞩目的人气歌舞伎演员。作为名门四川宗家的后继人，四川海老藏从《源氏物语》当中的光源氏开始，一步一步将歌舞伎的力量和优雅传递给大家。歌舞伎界中名门世家并不在少数，但能被称为宗家的就偏偏是这四川宗家。四川家创立至今已经有350多年，据记载，初代团十郎14岁登台，德川时代每一代都被称为戏剧的式神。而和很多古老的戏曲艺术的命运一样，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歌舞伎也成为了海老藏的使命。为了提起年轻人对于歌舞伎的兴趣，海老藏通过缩短表演时间、修改演出内容等方式来配合现代人的忙碌生活步调，还引领了歌舞伎和时代剧、动漫等元素相结合的新潮。此前在拍摄东京奥运会宣传片的时候，就邀请了海老藏作为歌舞伎表演家的代表，向全世界传递歌舞伎。 海老藏说，东京奥运会对于歌舞伎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项艺术。 我觉得还是听听这个音乐。 我想问，听完之后大家觉得能不能欣赏这样的艺术形式呢？ 反正听完那个音乐之后，我觉得咱们的电乐特别好听。 是有点啊，就确实太抑郁了，有点欣赏不来。不是那个抑郁啊，是异国风情的那个抑郁啊。 听多了我就抑郁了。 听了太多的异域风情就有点抑郁了。 就确实呢，不同民族的文化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啊。在不同的文化的背景的情况之下呢，咱们可能没有办法充分的理解，但是去接受吧。我们也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尝试，对吧？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外国朋友来，咱们老北京人特别热情，那来碗豆汁儿，对吧？他喝不惯，他也尝一口，是吧？尝一口之后他还是喝不惯，那是咱们 那你知道是什么滋味 了吗？对，是咱们的这种饮食的文化，他呢有他的所谓的文化，我们也是通过这样奥运会这样的向全球展现日本文化的机会，我们了解一下，了解还是行了。您要是喜欢，您可以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啊，像这个夏小萌似的专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去深度挖掘。您要是不喜欢奥运会的开幕式过去了，过去 就算了， 您就继续关注体育赛事。 没错。那微博和微信这边呢，我们还是在持续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去和我们一块聊一聊今天的两个话题。我们说一说您还记得谁都取得过奥运首金啊，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另外呢，也可以去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女足这个话题。 其实另外呢，在微信当中呢，也有家里人哈，俏就说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到后面啊，还是有一些科技感的，总体感觉呢还是不错。另外，更多的朋友我觉得是特别，像刚才在微信当中有一位像无时无刻不在，他所提到的，说这又重温了一下咱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得需要点正能量。 对，昨天很多朋友看完这个之后，又去看了2008年那开幕式， 迅速去找咱们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的视频，是吧？确实呢，完全不一样的心情，还是看咱们那个咱们自己的文化，咱们了解的也更充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呢，也更恢宏、更壮美一些啊，无与伦比嘛。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些非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的新闻吧。在昨天的时候，国际篮联也是宣布了2021年国际篮联的男篮亚洲杯赛事将会推迟到2022年的7月份啊。比赛的地点呢，依旧是印尼的雅加达。2021年国际篮联的女篮亚洲杯第一级别的比赛将会在2021年的9月27号，在10月3号，在约旦的安曼进行。这样的一来呢，中国篮协这边收到了亚篮联和国际篮联的通知之后，中国男篮的备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了，不用像前一段时间那么紧张了。 除此之外，足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沙特球队阿尔阿赫利官方宣布签下了保利尼奥。保利尼奥上个月和广州队完成了解约，那据说呢，他也是聚集了很多报价，选择在沙特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和阿尔阿赫利签下的是一份为期3年的合同。阿赫利曾经4次获得沙特顶级联赛的冠军称号，上个赛季呢获得联赛第8，新赛季他们的新赛季联赛啊将会从下个月开始。 另外再关注一下中超的赛场，在广州赛区呢，今天就已经有比赛了，在目前的时间已经是有2场比赛开球啊。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开始的比赛，深圳对河南嵩山龙门和山东泰山对阵重庆两江竞技，这都是6点开球的比赛。而在晚上8点呢，还会有2场比赛，就是沧州雄狮对阵青岛队，以及广州城和广州队的广州德比。而在苏州赛区明天呢，也同样会有4场比赛，其中对于咱们北京的球迷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京沪大战。明天晚上8点半，北京国安将会对阵上海申花。我们来听一听，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比利奇和前锋张玉宁是怎么来展望明天的这场比赛的。 最近2场，我们为了取得胜利，肯定我们对这个成绩是不满意的。但是呢，我们在打法上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尤其是开场阶段，我们一般都能够创造出机会来，甚至能够进球取得胜利。 需要的是我们球队找到进球的方法，把这些机会转换成进球。当然了，在另一端防守端可能我们还需要去做改进，避免我可以说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失误吧。当然了，亚太在2-0领先以后，因为我们必须攻过去嘛，所以他们确实也利用我们这种冒险那个创造了一些进球的机会。但是如果说在2-0之前，大家可以看到那两个球本身是我们的失误，就是进的球，而2-0之前他们是没有太多机会的。所以需要的就是我们继续保持努力的训练，集中注意力在两个禁区做得更好一些。上一场没赢，然后要想获得激情和动力呢，可能需要通过胜利来实现。也就是通过胜利呢，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那种自信，然后不光是个人的，整个队也都是一样。但我不能去批评队员们的那个拼搏精神，因为他们在场上已经做到了最好。我当然会在这样的比赛之后，跟队员们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小组的去进行交流。然后把这场比赛忘掉，因为就像玉宁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做更多的细的工作，所以需要的是我们集中注意力，面对下一个强大的对手。然后呢，就把刚才说的两个禁区，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区域去做得更好，然后去获得进球，去获得好的成绩。 这场比赛就是上一场比赛刚结束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但是因为是赛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得马上面临在休息调整一天之后，马上就要准备下场比赛了。我们需要快速的从上一场的失利中走出来。好在不是下午比赛，不用面对太严重的这个气候的影响。我希望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影响，避免一些之前两场比赛的一些失误，然后在进攻端也能够把握住一些机会。 好，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那么刚刚导播说呢，已经连线上我们前方的记者小齐齐良博了啊，马上我们就和他进行通话。小齐你好。 夏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也和我们一样去关注了比赛吧。 对，今天这个比赛看的应该说是非常的爽。 那你觉得你看最爽的比赛是哪场呢？ 我觉得应该是举重吧。举重这个女子49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可能用句电影里的台词，就是感觉中国选手这个侯智慧夺冠，应该说是这个一个胆子都没有。这个应该说，竞争对手发挥的不佳，加上侯智慧自身的这种实力碾压，造就了应该说我们看举重这个项目，就是下午看比赛的时候，应该说所有中国的这个记者也好，或者说这个观众也好，应该是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态来看侯智慧的这个比赛的。所以说我觉得举重这个应该是今天看起来会是比较爽的一个比赛。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举重分挺举和抓举嘛，那在抓举阶段的话，侯智慧是最后一把是94，因为那个他主要这个我们印度的这个对手是第三把是试举没有成功，所以是带着7公斤的领先的这种优势来到挺举的阶段，那这个几乎就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了。基本上抓举结束之后，可以说这金牌就比较稳了。后来我也咨询了一下这个，也问了一下这个举重队的相关的这个队员，然后相关的这个教练和负责人说，侯智慧理论上来说，他抓举的话，举96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此前他确实也举过，但因为出于这个安全考虑，就是可能稳妥一点。稳稳的把这枚金牌揣到口袋里，把拉链拉上，这个可能是今天侯智慧的一个这种策略。所以说对于这个世界纪录就也没有发起太多的这种挑战。所以说如果要是说全力以赴去拼的话，我觉得可能他破的就不仅仅是奥运会的纪录。 小齐，今天除了关注这场比赛之外，你们今天的关注点还有哪些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关注了第一个，就是首金这个杨倩射了首金的这个比赛。应该说这也是00后的小将在奥运赛场上应该说顶着巨大的压力，但是表现的却非常的淡定。我觉得这也能体现出中国射击队应该说后继有人，或者说这个中国射击队正在这个年龄梯队的一个培养当中的一个成果吧。那么除了射击之外呢，其实这个除了杨倩的这枚射击金牌之外呢， 庞伟的这个十米气手枪的铜牌，我觉得可能虽然它不是一枚金牌啊，但同样值得我们去尊重，因为庞伟已经年龄比较大了，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但是当然他也有可能比如再坚持一个奥运周期，再去重新的向自己发起挑战，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老将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尊重的，尤其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延期这一年，对于老将的备战，其实对于所有运动员备战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此外跆拳道这面的话呢，这个妈妈级的这个选手吴静玉，应该说虽然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是不敌西班牙选手叫阿德里安娜，无缘半决赛，但是而且这个比分还挺悬殊的，应该是3-22，应该是比就是比分反正是一个巨大的这种分差，但是如果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对，33-2，但如果可能大家觉得这比分怎么差这么多，但如果给大家说一个小的细节，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很意外，因为吴静玉今年应该已经34岁了，但是他的对手叫阿德里安娜，应该说今年只有18岁，就几乎是差了一半，我们说可能拳怕少壮，但是这种竞技体育的道路上，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悲情色彩的，就是作为运动员来说，他可能能够战胜对手，但是他永远无法战胜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吴静玉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应该给予他高度的这种尊重以及这种敬佩。当然这吴静玉的比赛可能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输给的这名西班牙的选手是已经挺进了决赛，所以在今年赛制的规矩上来说的话，规则上来说的话，他是可以去打铜牌的复活战。所以说也就是说吴静玉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今天6:30开始，如果铜牌复活战他可以战胜对手的话，那他还有可能去获得一枚奥运会的铜牌，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 小齐，你们在经历了这个3天的酒店隔离之后，是不是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外出了？ 对，应该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正式的应该算是开启这次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一个更加体验更加好的体验感更加好的一个这种采访的旅程啊。那明天呢，我们也可以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种行程，包括我们关注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明天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最重要的这场比赛，就是中国女排。那么首战对阵土耳其，应该说这也是中国女排作为卫冕冠军啊，奥运会的卫冕冠军，在东京奥运会的首次的亮相。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跳水梦之队，那明天是将进行跳水女子3米板的一个争金赛。那么施廷懋和王涵的这对搭档，应该说是拥有一个绝对的实力，所以说这也是明天我觉得可能最有机会或者说冲金最稳的一个比赛的项目。另外像中国男子的举重，那两名选手这个李发斌和陈立军，应该说都是实力超群，只要能拿出训练中的一个正常水平啊，为中国代表团添金，应该说没有太多的添金增银吧，应该说没有太多的这种问题。还有跆拳道的这个旗手赵帅，那么将在晚上出战这个68公斤级的比赛，能否蝉联奥运会冠军，将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期待。 好，非常感谢小齐给我们从东京带来的连线啊！明天如果有更精彩的内容的话，也及时和我们保持沟通交流，好吗？ 好的， 再会，小齐。 明天呢，就算是闭关修炼结束， 出关了， 哎、出关了， 出关之后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就如这个出笼的猛兽一样的。我们的四位记者相信都是也憋了很多天了啊。 对，我记得当年张三丰啊和这个什么王重阳出关的时候都是修炼出了全新的武艺。我相信我们四位记者闭关结束之后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而且呢更加让我们感觉意想不到的广播的报道以及视频当中的这个 vlog。 对，毕竟这次是带着法宝去的， 所以呢在这一个时段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京名侦探这个答案是吧。 你来公布答案吧。 好吧，我来公布这个答案吧。他们在闭关之前是把这个答案已经实际上发给了我们啊。今天呢这个东京名侦探的答案，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时间是0:210:21。 您答对了吗？ 对，大半夜的时候啊拍的这个小视频，您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在快手的视频平台当中的这个 官方的号啊，来关注四位记者给大家所带来的前方的最新的短视频的报道，也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短视频。当然我们的东京名侦探的活动也会一直保持着和大家的互动，您要是答对了的话呢，您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所提供的奖品。在一段广告过后，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十段，和大家一起来聊奥运会。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好，下面就进入到了东京零距离，马上呢通过连线的方式请进我们在前方的另外一位抵达了东京的记者李维。 李维你好。 夏芳你好，王毅你好，听众大家 好。 我们此前在连线小齐的时候，他给我们介绍今天他关注了这个女子举重的比赛哈。你那边今天关注了哪些我们这边看不到的内容呢？ 今天我这边关注的可能跟赛事不太多，但是我也是在看这个赛事，但是我同时也是关注了今天东京奥组委的一场发布会。那这也是算是开赛之后啊媒体的第一场这个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它也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虽然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最后一天隔离，但是可以在线上啊可以参与这个发布会的采访。这个发布会呢其实内容呢有很多，但是有两点我比较关注。还是跟咱们这个疫情有关嘛，因为确实我们知道在东京奥运会前夕，包括最近两天，其实这个日本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包括跟奥运相关的人士也有确诊的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今天在发布会上，他们的奥组委的发言人呢，高谷正哲也是表示，也会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办法吧，来保证这个疫情的这种稳定性，或者说能控制疫情下，不让这个奥运会受到过多的影响。确实啊，我们这几天也是在做这个唾液的这种检测。确实这个检测的这种规范还是很到位的，但是能不能保证我们的这种更加的有效的防疫措施吧，我觉得还是跟每个人的这种自觉性有关。因为确实戴口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这边也在说至少从我们这四个人来说，首先要做好这种疫情的防控的情况下，来保证我们自身的这样一种安全。当然另外一点其实也是算是另一个这种小麻烦吧，因为之前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最近东京的这个天气可能又会受到一个麻烦。因为在天气预报当中呢，在周一的时候东京将受到这个强台风尼伯特的影响，应该是达到8级以上。今天在这个发布会上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知道一些尤其在海上的或者水上的项目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调整，比如说赛艇比赛，比如说冲浪比赛，包括这个帆船比赛都会受到极大的一种影响。那今天这个高谷正哲也是表示啊，在现在看起来下周一这个台风来了之后，赛艇比赛赛程已经做好了一个预案和调整，确实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吧，看看后面天气好转之后这个比赛才会继续进行。那另外呢就是冲浪和这个帆船的比赛，虽然赛程现在还没有做调整，但是他们也有了一定的预案。但是今天有人在追问到这个预案是什么的时候，这个高谷正哲说了一句，至于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切的回答。听起来还是让我们稍微有点担心吧。确实啊，对我们来说平时在北京工作生活，可能接触或者见到台风的机会不多。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次去上海出差采访，是赶上了台风，当时觉得这个场面还是比较恐怖的。但是东京这次可能过两天吧，我们也会面临在采访中遇到台风的这样一种情况，到时候也去给大家介绍一下真正台风来的时候对于这个奥运的比赛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给我们介绍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有这个疫情防控的同时，又加上有台风，所以千万要保重自己，这是首要任务啊。 就通过李维刚才这个介绍，我怎么觉得就是他这个回答哈，这预案是什么，他那个内心深处冒出来五个字，就是我也不知道， 没有预案。 对，反正大家都在就是现场的这个媒体，我看到他们那个表情之后，他们都觉得好像这个回答都不是很满意，因为可能现在确实只是这个赛艇比赛调整了时间，因为其他的比赛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 李维，明天你这方面会关注哪些比赛？ 这边其实刚才小齐已经介绍到了，明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女排和这个跳水的比赛，当然包括举重和这个射击也会关注。当然我和我们的另一位记者金哲，我们俩作为一个组合，将会出现在女排的赛场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主项吧。确实我也希望把明天在女排的赛场上能给大家带来开门红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同时确实啊，这个中国女排现在受到了大家关注，我觉得不仅是这个竞技成绩，同时他们的这种女排精神也是这次奥运会上贯穿于始终吧，对于我们的一种期待或者是这种很好的一种状态吧。当然了，现在我们也知道土耳其那边也有一些跟这个疫情有关的这种情况，有密接的这种情况，看看明天那个比赛是不是他们的阵容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看看我们中国女排能不能顶住这种土耳其队的压力吧，首先在一个比赛中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哎，也希望你和金泽一起去呢，金泽给你一个加成是吧，到了女排的赛场当中帮助咱们女排姑娘击败土耳其。 这个王毅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上届这个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就是王毅接替了我这个继续采访女排，最终女排是夺冠了。之前我去的时候可能女排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是后来我们中国女排是越打越好，最终 原来你是那个 X 因素啊。 希望这次我是一个这个和丁泽我们两个加成之后，中国女排带来一个好的表现。 好，那也期待李维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保持联系，再会。 好的，也是谢谢李维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将会前往各个赛场，给大家带来最鲜活第一手的报道。另外呢，也会给大家拍来一些他们在去现场采访啊，赛场的内外比赛过程当中，以及整个他们所看到的东京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啊，通过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微博以及快手、抖音等等全媒体平台向大家来展现。那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目前东京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已经是开始了，正在进行的是女子100米蝶泳的预赛。其实这一次呢，女子100米蝶泳的比赛我们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有我们的中国女将张雨霏将会在女子蝶泳的比赛里面登场亮相。不过现在她还没有亮相啊，张雨霏是在第五组比赛当中出场。目前呢，女子100米蝶泳的比赛进行到了第三组，我们也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咱们中国的奥运健儿在泳池当中的表现。先进入今天的走进冬奥会，了解一些相关冬奥消息。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昨天晚上呢，举办了开幕式，而在半年之后呢，咱们的北京冬奥会也将会迎来开幕式。前来观摩北京冬奥、观摩这开幕式的北京冬奥组委的开闭幕式的团队表示说，将会努力以简约安全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 是的。那么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的部长常宁也表示说，这次来观摩就是希望学习一下疫情情况之下如何去办好一届开幕式。而咱们北京冬奥会呢，将于明年的2月4号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开幕式。还有北京冬奥组委昨天也宣布，对照国教委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冬奥会赞助收入数据，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部目前可以实现赞助收入已经超过以往历届冬奥会的同类数据。截止到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签约了45家赞助企业，其中包括官方合作伙伴11家、官方赞助商11家、独家官方独家供应商10家、官方供应商13家。部长朴宣东介绍呢，截止到目前，一共征集特许生产企业29家，特许零售企业61家，开发了16个类别4000多款特许商品，在北京、河北、西藏、新疆等16个省区市开设了163家特许商品零售店，还开设了网店，在覆盖31个省份的280多对高铁列车上还开展了这个特许商品销售。 另外呢，在今天的精彩冬奥会当中呢，也来关注一下冬奥将会带动延庆的旅游业的发展。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隐藏在北京延庆区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有19处建筑风格颇为现代时尚的民宿院落。

步枪打比赛的时候，他这个美甲引起了网友的注意。网友就说呢，就要美美的去拿到这个冠军。另外呢，在这个混双乒乓球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刘诗雯许昕搭档收获了胜利之后呢，刘诗雯这个蓝色美甲也被这个球迷朋友们、体育迷发现了。 嗯， 看来好像网友说了，这一次啊，咱们这个美甲叫微型保护装置。 哎呀，这么一说，我也去赶紧做美甲去，赶赶潮流啊！ 对，赶紧去，赶紧去 get 一下这个冠军们的同款。 对，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两个话题，一个是您还记得哪一届奥运会当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首金的运动员啊，都有谁？现在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 明天的比赛更多 了，明天的比赛啊更多，项目也多了，夺金点呢也更多了。那您明天会关注哪些比赛？ 嗯，是，那这会儿呢，微博、微信我们都是在开通之中的，大家可以和我们畅所欲言。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射击这个项目哈，说有没有感受过的？那边北京老耳在微博当中说我记得就是当时，在这个有一个八月学军乐的时候。打过那个气步枪，说、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 最好的成绩是九环，气步枪，一般军训的时候呢，打的都是这个步枪， 嗯， 而且那时候有什么，八一半自动啊，八七这个全自动步枪，打的都是那个， 嗯。这型号我还是不太懂 啊，就因为毕竟女孩嘛，对于这个。枪械是吧？ 对，我今天还看见 不是军迷。 对，我今天看见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我还想就是研究一下呢，就是说这个奥运赛场上射击冠军这么厉害哈，如果说和这个军事场上的这个狙击手去 PK 一下的话， 这个问题我问过 啊， 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就问过这个咱们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些选手， 这两个项目可以互通吗？ 我就问这个，当时问杨凌指导，我说您看这个十米移动靶是吧，把这项目都。打出奥运会了，2008年奥运会十米移动靶就取消了嘛。他连着得奥运会冠军，你打的又是移动靶。这狙击手打这个歹徒是吧，在战场当中打敌人那都是移动靶。你是不是更准？他说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所有的射击运动员从第一天开始摸枪的时候，教练就要求他们枪口绝对不能对人。 哦，那肯定的呀，这多危险啊。 所以他们在瞄准、在激发什么这过程当中，这种心态和咱们像警察的狙击手和部队的战士是完全是不同的心态。 我理解了，心态不一样。 对，所以说不一样。当时我说，要是咱们以前奥运会冠军们拿着这个气枪，这退役之后都进特警队， 对呀， 当狙击手，这多厉害！ 这不是退役之后的工作都有着落了吗？ 但是说不行，这不是一个劲儿。而且 这我懂了。 哎，枪也不同啊，枪也不同，因为在气步枪的比赛当中呢，这个气步枪的最重的重量，国际射联应该是要求是5500克，也就是11斤之内，不能够超过11斤。我记得当时咱们参加比赛的时候，还有这个枪超重。必须要去把这枪托木头的枪托嘛，要锯掉一块儿、这样呢来降低枪的重量。每次比赛之前到了大赛，先去这个测的枪的重量， 重 先去验枪，验完枪符合比赛的标准，你才能够打比赛。所以这个也是每人不同。再有一个，他们这些射击运动员这个枪啊，人枪合一。他这个枪就是他自己的，别人用不了。这个枪是根据他自己的习惯，配重在哪儿。这个枪托是什么样的形状，包括手扶的这个位置，都是经过他这么多年来不断的训练打磨的。这别人用不了他的枪，他也用不了别人的枪。 好像很多运动项目的这个自己和这个运动器具方面都会产生一种默契啊。 对， 核桃还说这个实弹和气枪也是不一样的。 对， 就打出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 火药呢会有像刚才那个向萌所提到的，就比较强大的后坐力啊，但是气步枪这个项目当中呢，没有那么大的后坐力，他们都是在一种，其实都是在无意识激发，但是呢，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微博、微信上再来看看大家啊，对于这个首金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 这边还有说，你看射击队退役的，是不是都进公安局？就跟刚才你讲，对，看完您不是。现在咱们射击队退役的这些运动员们哈，他们基本上还都是在射击运动的领域当中啊，比如说像当年的杜丽啊，现在是杨倩的指导教练啊，已经是中国女子气步枪队的教练， 就还是从事这个专业。 对啊，因为。它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行业，它是一项运动啊，它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你比如说像薛海峰指导啊、王一夫指导，他们现在退了之后，依然是在推广射击运动啊。像杨凌、 啊，包括像陈颖，他们也都是在推广这个射击运动。 哎，那你以前有没有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小朋友们，他们不是有说要提高自己的专注度吗？ 嗯， 是练射击能不能对这方面有所帮助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啊、 非常有帮助的，可以让孩子在这个比赛的过程、训练的过程当中安静下来。射击是一个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过程， 嗯、 是一个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要用他们的话叫入定。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进入到这一个属于自己的状态，就像今天咱们看射击比赛当中杨倩她所表现的一样，她打完枪之后，她的习惯就是闭上眼睛，她也不看周围，戴着耳塞。我问过他们射击，他说你耳塞管用吗？他告诉说这耳塞啊不管用，裁判在后边说什么我都能听见， 你还能听见周围的环境声， 什么都能听见。哎， 只不过一些就比如说那种突然响起来的这种尖叫声可能会听见。 对，他更多的一个是防啸叫，另外呢，平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气步枪的声音很小，但是你边上你有运动手枪和这小口径的时候呢，它是还是有火药激发的这声音。他们通过为了保护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他戴着耳塞呢是更多是一种自己内心的心理暗示，并不是说塞上那个玩意儿之后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什么都听不见，裁判告诉你举枪的时候你可怎么办？ 前面放个镜子看着后面裁判，所以我就能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射击这项运动里边啊经常会出一些学霸级的人物。 嗯， 专注度提高了，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就更加的能够有效率。 对，就包括呢他的内心的一种强大，他对于自我的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历届奥运会当中呢，因为项目的特点是吧，射击项目和举重项目往往是在开幕式最第二天之后的上午就能够决出金牌，射击和举重经常会出奥运的首金。在过去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您所印象深刻的一些奥运首金，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首金。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呢，徐海峰指导在男子手枪60发慢射的决赛当中是566环的总成绩获得了冠军，那是在19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位奥运金牌获得者。 这个让人印象太深刻了，到现在很多教材里边都把这段历史编进去了。 哎，零的突破是吧？ 对。然后就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比赛呢，第二天才拿到金牌，那也是咱们的首金啊。17岁的小将许艳梅参加的是女子10米跳台跳水比赛，规定动作比赛当中呢，她表现得中规中矩，但是4个自选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以0.27分的优势夺得冠军。其中许艳梅最后一跳呢，被称为是像美丽的流星一样完美的一跳。1991年。20岁的许艳梅告别了跳台，退役之后呢，她南下海南，进入到了海南大学文学系，专攻这个外事侨务专业。毕业之后呢，她是留在了海南工作。 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赛场当中，大家对那届奥运会应该印象也比较深刻。开幕式上，残疾运动员用射箭的方式点燃火炬，也是在奥运会历史当中点燃火炬很有特点的一届。而在那届奥运会当中呢，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首金，也是在开幕的第二天，并不当时不被大家看好的庄勇和美国名将辛普森在较量当中呢，庄勇以微弱的优势率先触壁获得金牌，这是中国游泳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庄勇因为近视眼，所以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不知道他和自己身边这个并驾齐驱的汤普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直到就是身边队友跳起来庆祝，他才知道自己夺冠了。 这个没有压力也就不去想这么多了啊， 哎， 就是由自己的吧。然后到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24岁的孙福明在女子柔道72公斤以上级比赛当中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那届奥运会上的第一块金牌。那退役之后呢，孙福明先是在辽宁省柔道队担任领队，然后呢他又现在是在辽宁省体育局的游泳中心担任副主任。 2000年悉尼奥运会呢是射击项目陶露娜，大家如果有印象，10米气手枪的比赛啊，今天下午庞伟的就是10米气手枪的比赛，10米气手枪陶露娜是以690.4环的成绩为中国军团射下了悉尼奥运会的首金。在雅典呢也是射击是女子10米气步枪，就是今天杨倩的项目，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杨倩的教练杜丽。杜丽是502环的成绩获得了女子气步枪十米的冠军，成为了那一届奥运会的首金得主。 对，那个印象也非常深刻啊。我记得杜丽打完之后歪头一笑，实在太好看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陈宪霞呢是在女子举重48公斤级决赛当中，是以212公斤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还打破了奥运会的总成绩记录。她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为中国队拿到这枚金牌，挺惊讶的啊。 2012年和2016年两届奥运会当中呢，都是射击选手获得了最终的冠军。2012年的时候是易思玲，拿到了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冠军，也是今天的这个项目啊。另外在2016年，因为在女子气步枪的比赛里面，第一天发挥欠佳，在第二天的比赛当中，女子10米气手枪张梦雪199.4环夺得金牌。 这是在历届奥运会当中的首金，我们为大家梳理了一下。有朋友就问说，这个首金啊，基本上都是，或者说绝大多数的首金都是出自在这个射击项目当中。当然这也是有一些缘由的哈。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射击这个项目总是会出现首金哈。1896年呢，当时法国的一位贵族，也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顾拜旦男爵，在希腊雅典策划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9个项目。作为一个前法国手枪冠军，顾拜旦支持将4支手枪和2支大威力的步枪的射击项目列入到奥运会的正式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除了1904年在圣路易斯奥运会和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之外呢，射击项目就一直都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在1992年巴塞罗那，有83个国家参加了射击项目。其实哈，在奥运会的所有项目当中，射击项目吸引的参赛国数量是位居第3的，就可想而知这个项目在全世界的普及程度有多么的广。 另外呢，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啊，7250也说今天晚上有什么比赛的项目可以向大家介绍。今天晚上7:45的时候呢，将会有女子重剑啊、个人的决赛。 对， 咱们的中国击剑高手孙一文已经是进入决赛了，将会和罗马尼亚的波佩斯库来争夺最终的冠军。北京时间晚上的7:45。另外呢，在明天的时候呢，还会有女排的比赛，中国女排将会首战土耳其，这也是中国女排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大家呢可以共同的关注。而在明天晚上的8:30的时候，除了奥运会赛场啊，在中超赛场当中，北京国安还将会面对上海申花队，体育广播也会为您来转播本场比赛。 是的。那么在我们金戈铁马节目结束之后呢，还将会有很多奥运资讯为大家带来，也请大家到时候关注。比如说在今天晚间的8点东京快报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更新及时的这个东京前方的赛事情况，以及晚间的10:30东京快报还会有一次更新。如果大家对于东京奥运会非常关注感兴趣的话呢，晚间的两档新闻节目一定不要错过。 另外9点到10点半的体坛夜话也会集中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东京奥运会在今天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三档体育新闻啊，实际上也是拿出大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燃在东京奥运会的特别报道。早晨的雄鸡唱晓2个小时，在晚上的金戈铁马也是2个小时，而在体坛夜话当中会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奥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呢也不要走开，体育广播继续会为您关注奥运会和体育方面的相关赛事。就到这里，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下午天空云量有所增多，还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